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呢是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今天呢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呢就是 Jeffy 啦。今天呢其实我们的讲题呢很有趣，因为其实这个题目呢原来在过去十几年呢我在很多不同的场合呢都讲过。 嗯、 其实最先讲呢就是就不是我发起的，我记得那时我可能是已经去了澳洲那四年期间，因为我是94年尾离开香港，就98年尾回来的。咁但我回来呢就是找回杰出青年协会的一些会友啦，咁出席他们的活动呢才发觉呢原来他们当时就跟香港大学的 space 就是合作，就搞一个课程呢，即係一個公開課程要收錢嘅啦，就係叫做係 Dynamic Leadership。咁但係就好似冇乜嘢嘅中文名，但係後嚟佢哋卒之都要改一個中文名啦，就叫傑出領導學咁樣嘅。 嗯， 傑出領導學。咁我揾我去講，因為佢通常嗰個課程就十講嘅，即係每講好似兩個鐘。 講咁耐。 咁樣咧就係由唔同嘅傑青去講嘅，就係呢個就係我哋嘅賣點啊。 哦。 因為佢啲人話，哦，原來呢個咧就係傑出青年協會，佢嗰啲會友咧，當然佢哋係大家互相要挑選過啦，係揾啲各行各業嘅有代表性嘅，咁就每人嚟去講一講咁樣嘅。咁我當時就揾咗我去就講其中一講。咁就所以年年我都去講一次嘅、 嗯、 因為佢每年開一次啦呢個課程啦，咁嗰陣時帶我都係帶兩頂帽，因為我實際上已經係 space 嘅職員啦，因為我回流之後我就入咗 Hong Kong U Space 嘛，咁、 嗯、 但係當然我去講呢一個課程嘅就係唔係以 Hong Kong U Space 嘅員工嘅身份，就係、是、以香港傑出青年協會嘅其中一個會友，咁、嗯、我後嚟就唔止係會友啦，因為我後嚟就做咗呢、這個主席啦，咁我就2002同埋去到2003年呢我就係呢個傑出青年協會主席，係 年年都講返呢個 topic， 咁樣我年年都講返呢個 topic 嘅，咁、嗯、因為對冇所謂㗎，對於佢哋嚟講呢嗰啲學員係新㗎嘛，即係你嚟教書㗎嘛，係咪咁你年年嗰啲學生上嚟係新嘅，咁你梗係可以講返嗰啲內容啦，咁但係當然其實我哋都唔會係不思進取嘅，當然你係不斷，譬如如果你去閱讀啊、思考啊、去討論呢個問題，你有啲新嘅觀點，你咪擺落去囉，咁基本上就擺落去個 PowerPoint 嘅啫，大家知道，咁嗰陣時已經開始有 PowerPoint 啦、啊、其實我移民前呢其實係未流行 PowerPoint 嘅，但係即係移民同移民之後呢其實有好大嘅分別嘅，因為即係94年之前呢係 email 啊 PowerPoint 呢啲嘢呢其實係未流行， 用幻燈片， 但係仲係用緊幻燈片嘅。咁但係我98年尾返嚟99年就 join 咗 Hong Kong Space 呢，就呢兩樣嘢呢都已經係差唔多係不可或缺㗎啦、 嗯、 即係 email 嘅溝通同埋講任何嘅 talk 呢都要用 PowerPoint。咁所以呢個 Dynamic Leadership 呢傑出領導學呢，咁當然我就整咗個 PowerPoint 啦。咁、 嗯、 後嚟呢就唔淨止係喺呢個課程講啦，即係我去好多中學度講講座啊，甚至其他嗰啲公開嘅場合去講呢，我都有講呢個題目。咦、欸、竟然我就係最近我諗下諗下，咦竟然浩浩汤汤。 是未講 過，是未講過喎，真係我都自己拗晒頭，我自己都啞然失笑、 嗯、 竟然我哋浩浩汤汤都幾年啦，三年幾啦，咁但係竟然呢個題目係未講嘅，咁唔緊要，我哋 可以喺度同我哋聽眾分享下。 係啦，就係、是、啦、嗯、好啦，咁但係呢其實我係我通常講嗰個我自己嘅揀嘅講題呢，我係為咗引起學員嘅興趣呢，我就係自己作咗一個題目，就叫做何謂大將之風。嗱、啊、我哋成日講一個人呢就話哎佢有呢個領導才能啊，咁、啊、但係其實更加褒獎一個人嘅呢就係話嘩佢好有大將之風啊，行出嚟 嘅大將之風呢個名啦、啊、呢、嗯這個咁嘅詞語呢係咪淨係中國人先至用呢，喺外國有冇類似嘅翻譯， 其實係因為係佢個係固有嘅傳統文化同埋佢個語言呢係、 嗯、 密切相關嘅，咁如果你話係要搵一個英文嘅相當於大將之風呢，我一時間都諗 唔 到， 冇呢個，或者會唔會佢 冇嘅，因為你始終要翻譯㗎呢、嗯這個世界其實你要做下 translator 㗎嘛，咁你要 translate 嘅。但係我暫時即係以我可能我啲英文水平有限啦，我就一時間諗唔起一個好簡單嘅。 其實我意思 係 話呢，反而想知道啲西方人會唔會探討呢一樣嘢呢？ 有一樣一定有嘅，一定有嘅。但係只不過佢唔係用呢個字，或者即係佢用得嚟冇我哋咁精簡。咁當然你又唔好話，所以中文好叻啊，梗唔係啦，大家都明白。有啲嘢呢係喺某個語言入面有一個好精簡嘅表達方式，喺第二啲語言呢可能好論盡先至譯到個意思。但係其實每一個語言都有佢呢樣嘢嘅優勢嘅。其實你就唔好攞住一兩個例子呢，就話啊，所以英文係叻過中文，或者係中文叻過英文，呢樣嘢係表示咗你嘅無知啫。你嘅無知啫。其實任何語言文字都有佢自己可以好精簡表達，而其他表達唔到嘅。係咪啊？好啦，咁而家我哋唔好理啦，我哋講翻中文，我哋有大象之風呢四個字咁好用，咁我哋唔好理佢英文點講啦。好啦，咁但係呢就到彎轉頭我又係啦，正如你大家都知道啊，我第一次嘅時間我梗係就將個波就踢俾阿 Jeffy 啦，係咪啊？好啦，咁不如想聽下你嘅講法啦。喺你心目中就作為一個領導，咁當然你呢個領導可以係唔同層次嘅嚇，聯合國秘書長啊、美國總統啊嚇、中國嘅總書記啦、或者係特首啊，或者甚至只係你公司入面一個 team 嘅 team leader， 可能個 team 入面只有三四個人嘅啫，係嘛？咁但係佢係 team leader 啊嘛。好啦，咁作為一個 leader， 作為一個領導，你會覺得大象之風係乜嘢一回事呢？ 好，咁作為我講呢，咁我當然係好概略咁講下啦，因為我都唔能夠講得太多啦。咁但係喺我心目中呢，一個領袖呢，其實佢都係無論如何，因為一班人一 group 人咁做嘢嘛，咁其實大家要做一件事呢，咁最開頭最原始呢都要由個理念開始啦。即係話呢，我心目中嘅領袖呢就有一個好清晰理念，佢好強嘅，即係佢對一個信念好強烈嘅信念，咁而其他佢嘅即係跟隨者啦，咁其實係因為跟隨嗰個領袖嘅理念，咁所以先至係 based on 呢一個原因呢先至跟隨佢嘅啫。咁所以呢，喺我心目中呢個領袖呢就要非常之堅定佢哋有個好獨特自己一個領一個信念嘅。 一個信念。 係啦，冇錯啦。咁呢個就係我對係啦，最領袖我覺得係最原始最關鍵嘅一個元素啦。 非常好啊。 冇錯啦。 咁當然 Jeffy 都係冇話特別做咗好多準備啦，咁呢個係佢即時嘅反應啦，係咪？好啦，咁我哋譬如又褪返落嚟少少。 係。 我哋想問一個問題，就係你其實你都答咗咁滯㗎啦，不過即係我係沉醉啲問啫。我哋成日覺得一個 leader 同一個所謂 manager，即係我哋成日都係即係 management 啦，你而家成日好勁啊，讀 MBA 都係呢一個 master of 呢、這個即係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但 administration 其實即係等於 management 啫，差唔多啫，係咪？即係一個即係行政嘅管理㗎嘛，咁商管嘅碩士㗎嘛，係咪？即係商業管理碩士 MBA， 咁所以 administrator一般我哋就係 manager 啦，即係就以前嚟講呢，其實係 CEO 呢個 term 呢其實流行咗係大概30年左右嘅啫，即係我僆仔嘅時期呢，這個全世界都冇 CEO 呢個 term 嘅，其實就係 GM， 咩叫 GM 啊？ General manager 啦，係咪？咁所以呢其實總經理呢就是最高級㗎啦，即係一個公司，咁但後嚟啲美國佬最鍾意巧立名目，咁就整咗個 CEO 呢、這個咁、但係唔緊要，無論係 GM 因為 CEO，即係我哋就話一個 manager 啦，其實 manager 同 leader 你覺得有冇分別呢？同埋如果係有係點樣分別呢？ 咁當然有啦，咁兩個唔同意思啦。咁不過呢純粹 manager 嗰、那個其實佢兩個角色基本上就即係好重疊嘅，基本上呢即係要，但如果真的要夾硬咁分啦，即係我哋平時日常用嘅語言啦，咁 manager 呢佢都要去了解嗰、那個譬如話佢嗰啲成員嗰啲每個人嘅特性啦，咁而從而作出一個分配調配啊，即係話呢我呢個團隊究竟係你要負責係作為一個咩角色呢，即係你呢個成員就要負責咩角色，唔同嘅成員要跟佢唔同嘅成員佢自己嘅特性， 即係我哋有個位置 job allocation 啦， 係啦係啦， 就係分配工作， 係啦冇錯啦，係啦， 就係因材而去調配， 係啦冇錯啦。咁 manager 即係個感覺俾我就係一種技術性少少嘅 技術性， 係啦冇錯啦，即係話就係、是、純粹係比較上表面，就唔係話咁一種理念上啦，即係可能公司啊咁你就會用一啲咁嘅 manager 咁嘅角色呢，就做一個即係好似分配者啊嘅角色啦，安排嘅角色，係係啦。 咁其實呢我就覺得 Jeffy 答個答案呢都會非常係符合我心目中嘅答案，即係我覺得應該大致上係咁。 係 確實呢 manager 呢我哋覺得係比較上係一個 真係行政上啦，或者係技術上啦，係咪，即係佢係往往呢好多時佢要去達到嗰個目標呢， 啊， 即係佢做嗰件工作呢，其實嗰個最終目標唔係由佢定嘅，係可能係再上頭定 啦。 咁但係再上頭定可能呢，就當然係可能只係話我哋個今季嘅季度業績要升幾多個 percent 咁啊，咁，但係個問題呢個都係一個上頭定咗個目標，咁佢就要去執行啦。咁，但係佢作為一個 GM 呢，即係因為上面仲有董事局㗎嘛，有個即係董事會或者係 Board of Directors 㗎嘛。咁 Board of Directors 呢，即係理論上就係似 leader 啦，即係佢係喺個 leader 嘅層面多啲嘅。但係即使你係 GM 呢， General Manager 呢，其實好多時個 target 呢，最高嘅 target 唔係佢定。但係當然佢點樣能夠 achieve 呢個 target 去達到呢個目標呢，佢就可能呢將佢變成一個叫做 operationalize， 將佢運作化，就將佢變成喔，要達到呢個咁高嘅目標呢，原來呢我就要達到呢啲咁嘅具體目標 ABCDE， 咁，我做到具體目標 CDE 呢，我就能夠達到個高層次嗰個目標啦，咁樣係咪，咁所以呢佢實際上係要將佢具體化運作化，然後就係以即係佢手頭上有嘅資源 係 resources， 咁，當然你 resources 最大嘅 resource 就係人啦，係咪，咁但係當然仲有其他㗎啦，係咪，即係廠房啊、機器啊，即係人物關係都係啦，係咪，即係咁，但係呢總之呢佢就係要進行一個最好嘅調配。 調配。 咁但係當然呢呢度係仲未充分嘅，我哋唔係淨係調配，仲有嘅就係我哋叫做具體規劃啦，即係個 planning 啊。咁 planning 呢當然就係有即係又係講來講去啦，即係法蒙講嘅時間表路線圖啊嗰啲嘢咋嘛，係咪，咁但係時間表路線圖呢其實係背後好好多學問㗎，可以，即係我哋有啲叫做運籌學啊，你都聽過未啊， 未喎， 運籌學未聽過啊，叫 OR， 其實 OR 70年代好流行嘅，叫做 operational research，因為佢係用咗有啲數學嘅手段呢個工具呢嚟，去計算呢係點樣能夠以最少嘅資源或者係最短嘅時間係能夠達到一個目標，咁佢係有好多嘅叫 pathway analysis， 即係好多嘅路徑大家點樣配合，因為你好多時做一個大 project， 其實最典型嘅就係登月啊，呢，這個真係人類最大嘅 project 啦，啊，暫時冇嘢大得過嘅一個所謂阿波羅登月啦，阿波羅登月其實真真正正由零開始到登月呢係九年左右㗎咋，因為金乃迪喺國會度宣布話喺十年之內我要將一個人擺上月球呢，其實係九年就已經成功咗啦，但喺九年之內實際上佢大家要做嗰個 plan 呢真係勁呀，真係勁得好緊要，因為佢所牽涉嘅嘢係多到好緊要㗎，所以其實所謂系統分析呢樣嘢呢， 是 system analysis， 而家我哋成日都聽得多啦，係咪，有一段時間八十年代呢其實 system analyst 就最吃香嘅，因為嗰時 IT 啱興起㗎嘛，咁，你讀 IT 讀電腦呢，嘩你做 system analyst 呢這個就已經好勁㗎啦，叫做系統分析師㗎嘛，係咪，咁但係 system analysis 呢這個成套學問呢就係，是登月阿波羅計劃嗰時建立起嚟嘅， 哦， 即係佢點樣能夠係將哇幾百樣甚至幾千樣嘅嘢係能夠協調起上嚟，嚟到最後造成一樣嘢，其實嗰樣嘢好具體，就係，是，put a man on the moon and bring him safely back to earth，啊，將佢安全咁帶翻嚟地球，個目標就清晰啦，但係原來你背後咧將佢 break down 啦，可能係有一千個、兩千個、三千個嘅子計劃嘅，嗰啲叫 sub plan。但係呢啲 sub plan 點樣能夠加加埋埋變成一個總嘅 plan 咧 ？master plan 咧？咁呢個咧，其實就係咧一個 GM 咧，其實你就要做呢樣嘢，係嘛？即係當然，你最勁嘅 GM 咧，你就係做 system analysis，但係唔係淨係 IT 嘅 system analysis， 而係所有嘅資源，牽涉所有資源嘅 system analysis， 係嘛？咁所以咧就即係 leader 咧。其實佢就唔一定要去落手落腳做到呢個地步嘅， 係 係嘛？即係佢係話咗有呢個目標，所以你係講得冇錯。其實 leader 最重要一樣嘢就係 vision，就係有一個即係好高遠嘅目標嚇。咁，就係，是，有時而家我哋好鍾意啦，係即係譯做中文啦嚇，都，係叫願景啊嘛。雖然我唔係好鍾意願景呢個中譯啦，叫 vision 啊嘛，願景即係你有一個願景。嗱，我哋而家所有嗰啲咁樣企業文化啦，其實係大概二十年前流行起嚟嘅啫。就係嗰啲叫做VMV 啊嘛，有冇聽過啊 ？VMV 就係 vision mission value。 哦， 係嘛？咁樣一般就譯做願景啦。 係， 但有啲人就譯做即係都係認翻做呢個係你嘅目標啊咁樣啦。但係而家通常譯願景，然後 mission 啦。mission 就係使命。 係 value 啦， value 價值。 係嘛？就係你嘅願景 你嘅使命，你嘅价值。咁但系其实讲真，你嘅 vision 同 mission 点样分咧？哇，其实真系都写到呕嘅。即系好多时咧，你有啲高级嘅呢啲职员咧，有时就要你食。幫老細作呢啲啦，嗱，我哋咧嗰個企業咧就要寫一套叫做 VMV 出嚟，要寫到好鬼死漂亮嘅。咁你而家你上下好多大嘅企業嘅 website 啊， 都有 VMV 嘅， 係 啊，叫做 Vision Value 啊嘛，啊，咁當然有好多其實係包裝嚟嘅啫，大家唔好咁認真。